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107回，谢之真头一回坐海船，适应了风浪的颠簸后，常常戴着帷帽走到甲板上，赏一赏蓝天碧海、白鸥红日，吹一吹新鲜咸涩的海风，稚闷的心情逐渐疏解。看着十五和丫鬟们在旁边说笑玩闹，偶尔还能露出点笑模样。宋永仪为他准备了两套男装，带到海船驶离故土，停靠在接壤的真腊国，便鼓动他改换装束，和自己一道去陆地上看看。 三哥，这恐怕不合规矩吧？ 谢之真因为自己过人的容貌招惹了不少祸患，因此这段日子越发的谨言慎行，轻易不在外人面前露出真容，闻言颇有些为难。 天高皇帝远，什么规矩不规矩的？ 宋永仪本就是不拘小节之人，在家里的时候还肯做做样子，到了这里立时便如鱼得水，笑容都明亮了三分。 真妹妹别怕，此地民风醇厚热情，与咱们那儿不同，又常与各国商人往来，见多了怪模怪样的大鼻子西洋人，最是开明包容。莫说你换上男装，便是就这么下船，有我在旁边护着，也没什么人敢打你的主意。 谢之真叫他说动，洗去妆容，卸掉钗环，换上白衣白袍，将如云的青丝高高竖起，以白玉冠固定，眉眼俏丽，气质清贵，远远瞧来便是好一位风度翩翩的卓氏家公子。宋永仪看愣了神，直到下仆们一再催促，这才如梦初醒，小心护着他下了船。码头往南不远便是个热闹的集市，正如宋永仪所说，不少金发碧眼的洋人和当地人谈笑风生。洋人们个头都很高，身形也健壮孔武，和长安那些个斯文俊秀的世家公子大相径庭。令人啧啧称奇的是，许多异国女子也会公然抛头露面，招摇过市。青梅指着其中一个眉眼深邃、肤色黝黑的异域舞娘，对谢之真小声道：“ 小姐，小姐，你快看那边！哦，那女子裸肩赤足，穿得好生暴露，真是不知羞耻，有伤风化。” 因着只是路过此地，十五倒不用隐匿行迹，这会紧跟在谢之真身后，听见青梅的话，艰难地将目光从那叫不出名字的糕点上移开，往舞娘身上打量两眼，羡慕地说道：“ 好大呀！” 那舞娘身材丰腴，前凸后翘，每一块肉都长在该长的地方，被红纱包裹的胸脯随着舞蹈左右乱晃，看起来实在诱人。哪像她呀，肥肉全长在肚子和大腿上，因为最近伙食太好，又胖了一圈，昨晚练习轻功时身形迟钝，还被师兄狠狠抽了顿手掌心，一直饿到现在呢。真是人比人气死个人。听到十五的话，谢之真玉脸微红，轻斥青梅道：“十里不同音，百里不同俗。他做这样的打扮，想来是民风如此，倒不必以咱们那的常理猜夺非议。”青梅有些羞愧，连忙整肃了神色道：“ 奴婢知错了。” 几个人继续往集市里走，初一见这里熙熙攘攘，鱼龙混杂，担心谢之真有个什么闪失，便从暗处现身，远远地跟在他们身后。瞧见十五每经过一个吃食摊位，便要恋恋不舍地驻足一会儿，又是啃手指，又是咽口水。初一气他不成气，加快脚步追过去，从袖子里摸出几两碎银子，和摊主比划手势，买了一大块颜色鲜艳的果糕，又要了十几个虾饼，恨铁不成钢地塞到十五手里，让他和几个丫鬟分着吃。十五感动得眼泪都要流出来了，抱紧了热腾腾的零食，献宝似的呈到谢之真面前。 小姐， 这是我师兄买给我的，你要不要尝尝？ 还不等谢之真婉拒，初一便气得额角青筋暴跳，神出鬼没地出现在他身后，捏着肉肉的耳朵往后拽，低声骂他： 谢小姐身子金贵，不能乱用外面的食水，万一水土不服出个什么差池，你我担得起责任吗？你能不能动动脑子？ 师兄别救了别救了，我知道错了还不行吗？你知道我本来就笨吗？ 谢之真见他们师兄妹互动有趣，失笑道：师傅也是一片好意，先生看在我的面子上，饶了他这一回吧。初一这才松手，冲他抱了抱拳： 咱们男人钱财，与人消灾，其实受了谢公子重托，便不敢有所怠慢。谢小姐宅心仁厚，不与他计较那许多，我身为师兄，却不能放纵他肆意妄为。 听见他提起弟弟，谢之真脸上的笑容又收了回去，并不接话，侧脸专注地看向摊位上摆着的宝瓶。宋永仪见他神色郁郁，轻声劝道： 初一和十五身手卓绝，比宋家护卫强出去不知多少，有他们陪着确实放心些，真妹妹不要因此不高兴。 谢之真抿了抿唇问： 我和阿唐之间的事三哥都知道了？ 宋永仪不愿骗他，又怕他将自己和谢之芳归为一丘之貉，忙不迭地撇清关系： 我也是临动身的时候才知道的，明堂动的念头实在不像话，我看不过去，已经狠狠揍了他一顿。 谢之真睫毛微颤，眼睛里蓄了些泪意。 他回过临安？ 宋永仪自觉失言，只好硬着头皮一五一十地答道： 偷偷回来瞧过你一回，怕你生气没敢露面。 他看起来怎么样？ 底报看得再多，终究是些冷冰冰的字眼，他无法从中得知弟弟在辽东有没有照顾好自己，有没有受什么伤。那么多封家书倒是一直带在身边的，可他总怕拆开来看时，将面对他热诚又荒唐的情谊，会被他势在必得的态度再次逼到无路可退。 黑瘦了许多，个子也高了，乍一看过去有些不敢认。 宋永仪揣摩不透他的心思，只觉得他又像百般抗拒，又抑制不住内心对弟弟的担忧，衡量许久，提起谢之芳的伤势，借此来试探他。 我揍他的时候，他自知理亏，没敢还手，身上似乎带着旧伤，我也没怎么用力，便流了不少血，不过瞧着精神还行。 谢之真的身子晃了一晃，脸色发白，一言不发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